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推语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今天呢，来继续说说发生在台湾政坛的故事。那今天的这位主人公哈，我感觉像是有一点违背他祖父的这个训导，蒋经国先生。蒋经国呢，我记得也是因为江南岸的这个影响，因为当时是写蒋介石传的一位作家，叫笔名叫江南，他实际上真名叫做刘一良，那么在美国是遭到了刺杀。最后呢，就是他们说有可能是蒋孝武所为，蒋孝武呢就是蒋经国的儿子，但是他好像最后也没有确证，最后只是蒋孝武被派往到了新加坡去任这个商务代表，相当于。所以呢，由这个故事就我听过一个说法，这当然也是有出处的，有一本书叫做《风雨中的宁静》，蒋孝勇的真实声音。那么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提到说，我们家到了这一代也应该和政治做个了结，并且嘱咐子弟莫从政。那么莫从政这一句应该是蒋经国说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全家人就为政治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所以呢，你看到蒋家后人在台湾主要是经商，是吧？ 对。 可能在大陆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蒋伟博，蒋友博呢，他是孝勇的儿 子 是吧？孝勇的儿子，反正就是感觉上从商的人比较多，但是到了这一次似乎这个惯例被打破了。那我们要说的这位主人公呢，他叫做蒋万安，他呢是蒋孝严的独生子。那最近呢是在国民党的一个立委的选举当中，初选当中他是获胜了，而且他的这个对手叫做罗淑蕾，曾经呢又战胜过他的父亲，所以我看台湾媒体用的标题都是什么 王 子复 仇 记，他自己还开过发布会说我不是什么王子是吧，他就是一个正常的参选人。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台湾媒体有的时候吧，你会觉得他是想要把这种权贵拉下神坛，但是你在报道的时候呢，你又自己会去主动陷入又把他捧上神坛这么一感觉，有没有？ 所以你能体会一下标题党吗？没办法，没有人体会。可是昨天这事情，看这新闻，我原来才发现原来自己有多么肤浅。 怎么呢？ 我本来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就可能平常晚上都会因为担忧国家大事睡不着这样的有为青年，就昨天看到这则新闻，我居然不是关心什么选举啊，这第一个说啊，蒋万安原来长得也不错呢， 对，挺帅的， 是个帅哥呢， 对， 哎，怎么以前都没注意到？ 跟那个蒋友博有一拼。 不过老实讲，说真的，刚刚樊素也介绍说，蒋家在台湾的这个印象，倒是说就是庶子这个，就是蒋孝严或者是他的就是没有改姓的哥哥，就是张孝慈这一代，就庶子这一代， 张亚若的儿子， 对，其实是比较比你刚刚提到的像友博那个就真的是天生帅那种的，就是真的低调低调。非常多，你看我在台湾做了这么多年的政论节目，我连对这几个小孩，就是对于就是蒋万安或者他姐姐，其实很少。但是因为他爸是就是蒋孝严现在的国民党副主席嘛，所以你可能会。而且我觉得他有刻意在，因为在过去2000年之后，民党执政，其实有一段时间蒋家的这些就。包括可能在打蒋啊，就是去蒋化，其实蒋家这个符号并不见得是正面的，所以我觉得他是有刻意的在保护他的小孩。那当然到阿扁执政后期，可能大家又开始怀念起蒋经国了，当年的哎呀清廉啊这种执政啊，就开始可能蒋家符号又开始是正面，这时候可能这些就是蒋家的这些后代又开始慢慢在媒体上出现。对， 就是这个人我们更加不熟悉了哈， 对， 佩芬都没怎么见过这个人，一出来反正到现在我也没听过他具体讲话谈吐是个什么样的风格，只知道是名校出身，在美国 常年在美国当律师，然后后来为了回国参选立委，还把这个美国的身份给不要了。好像在台湾好多人都有这美国身份，都是为了政治然后就牺牲了这个身份。 其实在台湾是可以不牺牲的，但是他从政就知道他将来会被拿出来打，所以他只是先打了预防针。 对。 哎， 但是好像他对国民党的意义还挺大的。这时候就说国民党可能需要一些新鲜的血液，正好他就来了，然后有可能也是在国民党这次大选可能不这个九合一失败之后，为国民党注入一剂强心针，也是这种传统的政治家族，你可能会带动一些这个好感和支持率。 不过有一个东西我要补充一下，就是其实他这次的胜出嘛，当然也就是有可能很多人有意外，就是他对上就是我们还曾经连线过的罗淑蕾 对 非常强的一个立委。可是这一次的问题就在于他并不是因为他是就蒋家第四胎而胜出，或者他爸是蒋孝严，我觉得当然有一点知名度上的一个功能。还有就是因为罗淑蕾实在国民党里面骂国民党骂的有一点过度了，所以其实很多的基层那些国民党员对他其实是有意见的。你既然作为一个国民党员，你怎么会比民进党骂我们自家人还凶？我觉得可能罗淑蕾的这些基层群众对他开始有反弹，那当然也帮助到了蒋万安这次可能可以顺利的击败这个对手。 张立凡老师有一个说法挺逗的，他说就像是乱拳打死老师傅，有点像那个什么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感觉。哎，但是啊，我们可能也不太清楚台湾选举的这个程序，他这个国民党初选过了之后意味着什么呀？接下来应该怎么弄？ 提名他。对，因为他其实每个选区都会可能有我要参选，例如说刚他只是在台北的第三选区嘛，那罗淑蕾是现任的立委，可是只要你身为国民党委员符合资格，你都可以说有到达一定的联署的这个票，你就可以参选，就像其实我们之前谈论的国民党现代的领导人初选是一样的。然后之后提名之后，我登记和程序之后，我就要开始接受就是有70%的民调，就跟领导人选举啊，其实民调就是可能会委托民调公司来打电话进行民调，你是支持樊淑还是春玉，然后做把这分数占70%，另外30%可能就是党员的投票。对，所以就是加起来的话，那看谁的分数高。其实民进党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初选，那过了初选之后，这个选区国民党就提名这个就是选举就是初选胜利的这个人。 你就当立委了，以后就可以在立法 啊，不是立委，就提名他作为国民党的参选人 候选人 之后，他可能还得要跟无党籍的跟民进党的候选人在 这个就是2016年跟领导人大选在同一年绑在一起， 而且同一天 这次选举怪不得他们说现在台湾选举越来越少了，因为都整在一起，从九合一开始是吧？ 对， 所以他以后选上之后，他就是做一个民意代表，在立法院里面是吧？可以投票通过各种的 法案。 所以他的这个我不知道台湾人哈、普通民众他们怎么看，是不是看上去都觉得他又是另外一个权贵来了，就感觉跟连胜文的形象又有点类似 了。对，但是现在他的民调是比罗淑蕾高的，他有55.3%几的支持率，罗淑蕾只有44点几，高了11个点，所以你看民意好像还是更偏向于他。 但是他可能只是跟罗淑蕾比，但是如果你放在其他的没有这种权贵背景望族背景的人，他算不算的一匹黑马，就是又值得大家这个期待的，还是说又是来了一个富二代公子跟连胜文似的？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些许的不同。我们最近一次你说大家比较有印象可能就连胜文，可是他的完全的家世就是这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第一说他好像就我说他们本来在媒体面前就比较低调，那跟连家这个其实连胜文从小你说他从以前什么不当兵，就一路以来都是媒体焦点， 一直玩 就有一点不太一样。第二就是权贵的等级，就是连家的这种家产跟就蒋孝严家，我觉得他还是有点不一样。另外呢，虽然他爸爸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现在可能做过台湾的行政官啊，也做过可能现在是国民党副主席，可是毕竟他虽然是蒋家，但他真的是庶子，而且从小真的非常非常穷，就蒋孝严对还没有姓蒋之前其实真的非常穷的。我记得前年我们的那个十字路口去访问他，他讲到其实小时候他们因为两兄弟在新竹，然后也不能够告诉人家爸爸是谁，所以外婆带着他们是穷到连电都没有的那样的环境。所以其实他爸爸是从小刻苦出身，靠自己到今天的这个位置上，所以我觉得对这个小孩上面，我觉得新鲜感可能多于会把他认定为真的是一个权贵二代了。 对，而且我看他们家的家史哈、就是当时这个孝严想要认祖的时候是遭到这种正统血脉他们极力反对，比如说 孝勇的这个遗孀蒋方智怡，他就根本就不承认说他是蒋家人，而且这两个人还很好玩的是，在04年的时候，两个人还在同一个区里面竞争过选立委，他们就说搞得国民党里面就很头大，都是蒋家的人，我们到底该这个投给谁？最后是谁胜了呀？佩文有印象吗？ 孝衍， 孝衍胜了是吧？好，这个所以你看蒋家的这个后人哈，感觉上还是充满竞争，尽管说他们是有很深的这种。政治的这种人脉哈，但是似乎有些路常人要走的他们也在走是吧， 对， 感觉还是有一些些的亲近感。好，那哎，当然更加亲近，我想起那个谁，这个蒋友柏，他最近在大陆还开微博了，特别火， 对，大家都会觉得友柏，友柏欧巴长得很帅， 对，主要是这个混血的这个脸孔啊，身材又很好，哎呀真是好。我们等一会儿呢也来跟一位台湾非常资深的媒体人来连线，他叫做郑佩芬。那佩芬大姐呢，她说她出道的时候第一个采访对象就是蒋经国，而且跟马英九的这个互动交往也非常有意思。她说马英九在她心目当中的形象是什么吧，就是她跟马英九的父亲马鹤林在参加座谈会的时候，嘴里的那个调皮捣蛋的那个小家伙，他就是马英九。所以呢，等会儿我们来请他哈，再给我们多讲一讲关于蒋家，应该是这是第四代的故事了。他为什么这个时候初选？那现在初选又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尤其是笼罩在这个九合一国民党失败的这个阴影之下。三点花新闻，稍后再见。好，欢迎回来三立花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抱歉啊，刚才我有个口误，说到这个江南，也就是刘一良被暗杀的这位作者呢，他其实写的是蒋经国传，我说成了蒋介石传，抱歉。那刚才说到这个蒋万安，他呢现在也可以说是政坛的一颗星星，37岁，学法学出身。那有人就说这个蒋家觉得大家都是在从商，或者是干脆搞艺术或者拍电影什么的，他呢有一些反常，就不是像蒋家其他后人的选择的这么一条路啊。那为什么他现在愿意去从政，尤其是在这么一个时刻，因为在九合一选举之后或者联系太阳花学院的时候，大家似乎感觉到台湾有一股反权贵的这么一个风气啊，也不知道这个时候他出来选，他会不会真的是有像他期望的那么的平顺。那我们来跟佩芬大姐聊一聊。佩芬姐你好。 你好， 谢谢您跟我们直播连线。那刚才也是讲到这次万安他现在暂时可以说取得胜利哈，有人就觉得他这个时机选的不是很对，因为觉得台湾这个社会似乎对于各种的二代有一些的看法，您觉得呢？ 其实他那个所谓时机点啊，倒也并不是真的很不对，那当然也就是包括他的选区，你知道台湾现在那个所谓当地的立法委员选举是一对一，就是一个选区选一个，那选一个的话，换句话说他只要打败了罗素雷，他直接挑战的就是民进党的候选人，所以他以他如果现在以11%胜过罗素雷的话，他打赢那个对手的机会也蛮大，因为松山区啊，基本上就是蓝绿盘差不多一半一半，只要一对一的话，蒋万安应该不会太吃亏，因为那个军工教区人数也蛮多的，而且眷村也有，所以未必会赢。但是现在他的对手就是民进党的对手呢，正好也是一个浙江外省人，那个人打出来号码就是说他把蒋万安推作是高级外省人，他是自己是低级外省人，因为他是大城难包。 嗯嗯， 但是一个问题就是高级外省人是不是可以灌到蒋万安头上？未必，因为我常常笑张孝炎是乞丐王子。那张孝炎自己呢？他自己出了一本书，我想在内地也出了一本书，叫做《蒋家门外的孩子》。 嗯， 那蒋孝炎基本上在他一路走来，他说他想要走进这个大门，花了60年的时间。那我也常常笑他说，集蒋介石、蒋经国一生。 其实张孝炎都没有见过他们的面， 是吧？ 对， 我看您的习惯还是习惯于叫他张孝炎而不是蒋孝炎哈。 你知道因为叫惯了啊。那他认祖归宗事实上是在蒋方良过世以后的事，就是蒋方良在2003年12月过世嘛。 嗯， 那他后来就做了立法委员，然后他是在立法院时间，在立法院里面帮他办那个认祖归宗的一个仪式，结果认祖归宗。所以基本上也对他自己来说当然就认祖归宗，可是他另外一个双胞胎弟弟张孝慈家就不愿意，所以另外一个兄弟还是叫姓张这样子。 是，那我们还觉得奇怪的是，按理说如果你跟其他的这些蒋家后人比的话，多数是去从商的，那有的也是做起了艺术工作，但像他为什么会选择从政呢？似乎蒋经国从前也留下过遗嘱，就是说子弟们莫从政，他为什么会有打破这个动作？ 蒋经国当年讲那句话的时候，是1984年发生江南案，就是刘义良写那个蒋经国传，后来在美国被刺杀，那就有叫我们所谓的江南案。在江南案的时候，1984年的时候，那蒋经国因为美国的压力很大，然后台湾的那个党外运动也是非常的活跃，那蒋经国在内外的压力之下，他讲了一句话，因为那时候蒋孝武被指说牵扯在江南案，那事实上最后证实蒋孝武没有牵扯，但是那个时候实在是喧嚣尘上，所以蒋经国就很沉痛的说蒋家以后不会有人再从政。但是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蒋经国指的是说蒋家将来不会再扮演那种领导人的角色， 嗯， 但是他不会想到说到立法委员选举，而且在那个时代他根本不会认为说张孝炎那个系统还有人会出来选个立委之类的，所以应该没有牵扯到那个。那而且对蒋孝字辈的人来说，到今天为止其实他们都不太承认张孝炎这一脉。所以那张孝炎有次跟我说，他说Nancy 大嫂对他很友善， Nancy 就是蒋孝文的太太。那蒋孝文太太，对对对，那问题是蒋孝文基本上常年身体不好嘛，所以蒋徐来锦对很多人都很温和，所以他不会像蒋孝勇他们那样坚决的抗拒。所以你看蒋方志怡在蒋孝炎上一次要选立委的时候，他就跳出来要跟他做党内初选，后来是被劝退的。所以换句话说，张孝炎认为他自己认为他已经认祖归宗，他有责任好像要延续蒋家的那种那种命脉。那这个命脉是什么？当然可能他心里认为说哎，也可以去参选。那今天我们在早上去上节目，大家认为说蒋万安的那个形象不错，第一个他年轻，而且他的对手罗淑蕾打着蓝旗反蓝旗，我们常常笑，那我也笑罗淑蕾说当蒋万安打出来那个口号说立场坚定，那罗淑蕾就完了。 为什么呢？ 因为罗淑蕾常常这个跟上网去看到跟着网民啊，跟着民进党骂马英九，骂国民党。你知道那个马英九第一次选举的时候，让萧万长搭档，让刘兆玄做行政院长。 嗯， 那民进党就说那个叫马长刘，就是马身上长的瘤。那罗淑蕾也就跟着叫马长刘，就像类似这种讽刺。那像我们有一个广播名嘴就说，1年365天，罗淑蕾364天都在骂国民党跟马英九，只有一天不骂，那天就是要选举。那我所以那天跟罗淑蕾讲，当蒋万安打出来立场坚定，你就完了。他后来也说他自己凶多吉少。 嗯， 那事实上，那蒋万安当一出来，第一个形象蛮清新，然后也没有身上背一些狗屁叨叨事，跟他爸爸又有一点距离，所以年轻人。你知道在台湾社会啊，我不知道大家你能不能感受，就是说在台湾社会当蒋家的子弟站出来的时候，那个媒体也好，年轻人也好，对他们有一种迷失，好像那种神秘感啊。所以当他那天胜选啊，他比如说那天民调赢了罗淑蕾以后，他就站出来跟记者讲说他的谢谢大家的，好像他胜选，然后是君子和淑女之争，两个都没有口出恶言。那讲完，因为这两天台北梅雨很大嘛，讲完以后他自己撑把伞，然后自己招手叫计程车， 你知道那些记者就觉得通通看傻了，说竟然蒋家有个后代跟我们一样还要挥手叫计程车站在马路边上。所以那后来我也是讲，他刚从美国回来，他不可能像他爸爸那样子装模作样会做出那个贵族像。那我常常笑张笑言，就是说因为他背负的那个包袱，他就觉得他是蒋家人，所以他有时候出来那个放不开，你知道，会那个封在那里。蒋万安没有这样的包袱，所以就会比较自在。那媒体就觉得哇，这个人真的好亲民啊，跟我们太像了。所以包括民进党的那个立委也常常说，叫那个梁文杰，就他未来的民进党对手，说你不要去打蒋家，跟他实在是扯不上关系。那我说张孝炎是乞丐王子，那我笑这一群小孩是落入凡尘的王子跟公主啊，所以大家说王子复仇记，其实他真的称不上是王子。因为张孝炎一路走来，虽然后来还做得不错，政治这条路上做得不错，可是他的一生走来是很辛苦的。 是的，就是我看到蒋万安他自己回应媒体的时候也是说，我不是王子，蒋只是我的一个姓氏。但是我感觉他在媒体上次数出现的非常少，就感觉上还是相当的神秘的。那如果对比起来的他的同辈人，像蒋友柏，大陆的这些观众和读者们都还挺熟悉的。那我想如果说跟他同辈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可能去比一比的话，他会不会就是从性格方面也是完全的不同？ 其实他们真的不同的，因为就是蒋经国这些直系的这些蒋友柏有自辈，你知道他们从小生长那个环境真的不一样，而且就是说你知道吗，那个态度非常非常坚定，而且大家都顺着他，而且像他们的话常常就是说不会有那种被压抑感。可是蒋万安不会，因为张孝炎，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他个性很拘谨，就是说他有那个包袱，但是他又施展不开。那蒋万安如果在那种环境下长大的话，他就不是那样环境。再加上蒋友柏他们那一辈啊，见多识广，你知道，因为蒋家在台湾的那个，我常常讲，虽然说没落王孙也好，可是他的见多识广跟他的那个成长的背景其实是，你知道，很有概念的。那蒋万安不会是这个样子，所以他最近这几次你看他在竞选过程中间上媒体机会非常少，因为他的见识不是那么广。所以你要真的，而且他是一个很好的律师，但是讲到台湾的政治他其实是陌生的。所以他上电视访问的时候能讲的范围不多。那罗淑蕾看不起他也就是这一点。但是对，他觉得说他根本讲不出所以然，所以这个风头虽然很大，未来的检验还是很严酷，所以大家认为说他虽然胜了这一场，但是他未来的挑战还是很大。就才刚开始。 好， 那当然就是说他如果能够有一些朋友，有一些助理可以帮他的话，应该以他的那个历练的话应该还好。 好嘞，谢谢佩芬大姐的指教，谢谢您，再见。 好，拜拜，谢谢，拜拜。 好，这个我听下来觉得，如果说佩芬大姐作为一个，我就必须得区分一下佩芬大姐 佩芬 小姐 面前的是佩芬小姐。哎，她的如果作为一个台湾媒体人的代表的话，我感觉上对于蒋万安的横空出世是充满善意的，你觉不觉得？ 是， 就觉得他是相当值得期待，跟从前的这种公子哥权贵形象不一样。 我觉得还是有的，就像说刚刚讲到说，你说出来是不是一个权贵的感觉？我觉得有两种。第一呢，国民党他过去确实有很多的这种正二代出来，可是你感觉上他们是继承复印去收割的。就像说，我相信连胜文出来的时候，他肯定觉得情势大好，我有这样的资源，然后我又骂马英九，我这样出来其实我是收割等着我的。可是蒋万有一点不一样是，你想现在国民党里面就是败成这样，真的没有连领导人都没有人要出来选，整个其实一面倒的。在这艰难的时候，你看一个副主席把儿子送上战场去打，我觉得那个感觉是打天下而不是去收割东西的，所以感觉上你会给国民党基层的这些党员一针振奋。然后另外你说刚刚佩芬姐大姐也讲到说好像感觉他好像除了就以前在美国当律师，在台湾政治也不确实是他，甚至你说可能你现在问他很多这些东西他可能未必知道，可是难道 就是你发现很多其实民进党现在其实也很多很多政客带出来了，那你说这些人难道他就能够涉猎很广吗？其实不是。那有些时候你说立委这种东西，他立法案他很多目要求他可能只要某些部分他专业，你说要他见识广是因为他必须应付媒体，是媒体，你要上政论节目，你要什么都能讲嘛？ 能砍。 可是你说，作为一个专业的民意代表来讲，他真的需要什么都懂吗？他只要把他，如果他作为一个法案立委，就是专门是立法的，或是不管是什么的，他只要懂他专业就好了嘛，何必什么都懂呢？我觉得选民在这上面是会有的。 对，他现在又不要去选领导人，是吧？ 对 对，而且有个反面典型在这摆着嘛，就是我的老朋友柯文哲嘛，就是个医生，什么也不懂，然后人家还是选上市长， 还是什么都不懂。 哎，你说到这个蒋万安。让我想起谁呢？就是大陆这边毛家的第三代。 毛 哎，不是说错，邓家的第三代。毛家第三代咱等会儿再说，邓家的第三代叫邓卓娣。他的背景跟蒋万安我觉得有一点点相似，在哪儿吧，都是在海外求学。他是在北大这个法律系毕业之后去到了美国杜克，也是念的法律，然后在纽约应该是做过短期的律师，后来回到中国。回国之后呢，他就去了一个基层，在广西的百色苹果县，在那儿做副县长。他也非常的低调，但是你看他的这一路的历练哈，我就觉得跟蒋万可能有一些些的可比性。当然他不用经过竞选是吧，可是呢你会觉得这个低调这个风格上面感觉是有一点点类似，似乎有一种卧薪尝胆的感觉。那既然说到了大陆这边的后代，我们没有办法绕开的联想当然是毛家人在舆论场上，但是有的时候有一种泛娱乐化的倾向，就喜欢把毛新宇拿出来说一说哈。那到底 经常拿他跟蒋友柏比， 对， 太过分了， 这太过分了，这个太刻薄了。那到比一比的话，咱就好好比，等一会儿呢张立凡老师跟我们详细的比较比较哈，为什么毛家的后人是现在这副形象，邓家的后人又是另外一条路，感觉蒋家的后人又是另外一条路，这到底其中反映了一些什么，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稍后回来继续来聊天。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今天继续来说说两岸政治要人的后代们的故事哈。你看蒋家他第四代的名字他都非常的有意思，梅兰菊松柏长青， 还有个安生， 还有个安生。然后你看这个毛家这边，其实毛主席这边他就两个儿子嘛，但是两个儿子就觉得稍微有点惨， 其实是三个，有一个走失了， 对，很小的时候就，还有很小的时候夭折了是吧， 对对对、就是、一共生过十个子女， 对，最后在身边的也就四个， 对， 就是岸青和岸英。岸英呢是50年的时候在抗美援朝的战争当中牺牲了。那现在经常被大家茶余饭后来讨论的毛新宇呢，是这个岸青和邵华的儿子。那岸青呢，我们也知道这个身体也不太好，据说是好像有这个精神分裂症的这么一个症状。那邓家这边呢，其实有这个儿子两个，邓朴方和邓志方。那刚才我讲到的邓卓娣呢，就是邓志方的孩子。那如果是我们把这三位哈，就是邓卓娣，还有这个毛新宇，还有像蒋家蒋经国的这些孙子们，像蒋友柏，那包括现在这个蒋万安去比较的话，你发现大家的人生轨迹其实非常大的不一样。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比，来听听张老师有什么样的说法。这是身在北京的独立历史学家。 中共这边现在好像不是很好比，因为那个蒋介石的这个孙辈啊和毛泽东的这个孙辈，你现在就很难做这种比。第一，毛泽东其实他自己是感叹过自己无后，他在庐山会议上批这个彭德怀的时候就说过，他说这个始作俑者几乎后也， 我就没有后了，他指的就是毛岸英在朝鲜被炸死了。那么他也不认为毛岸青这一支能够有什么作为。所以当这个我们也看这个前一段黄永胜的儿子写的那个回忆录，谈到了关于毛新宇的出生的问题。他说一个是当时那个情况是采用的是比较原始的一种人工受精的办法，然后试了很多次才成功。那么这个我不知道，从优生的角度来讲，这种受精是不是对后代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不清楚。然后呢，再有一点就是说，人家把这个事儿当作一个喜讯告诉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哦，世界上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在这个毛新宇出世以后这六年之间，一直到他去世吧，都没有见过这么一个孙子。那这点上来讲，可能这个毛显然对这个毛新宇的出生很忽视。 嗯， 那么当然我们再看看毛新宇先生啊，或者毛新宇博士啊，毛新宇博士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只知道他是一个少将，是一个博士，但是这个少将和博士怎么得来的我不太清楚。啊，最近呢我看到一些，本来我也作为虽然他也算是跟我应该算同行，但是我从来不评论这个人，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个没有必要评论他。但是最近我有了一点这个关注，就是因为这个毛新宇的一些观点被这个最高领导人引用了。比如说这个毛新宇讲他的伯伯这个毛岸英曾经这个开着坦克一直一路碾压打到了柏林，这个故事呢，这个现在实际上已经被证明是根本不存在的一件事儿，但是呢，他就比较有这个讲故事的天才，他就把这个作为一个信史公布出来，而且呢，得到了高层的采纳或者采信。然后这个我有循着这个路子我再看呢，哎，他还以前还讲过一些话，比如说我爷爷这个带领中国人民消灭了150万日本鬼子，这个大家也都是传为笑谈。然后呢再看呢，就是有一点非常有意思，我刚刚发现，就是关于这个毛岸英开坦克打了柏林这个故事呢，他引用的是什么呢？他这篇文章一开始引用，他讲了，他说是胡锦涛在这个会见参加中国抗日战争的俄罗斯老战士的讲话里边提到了毛岸英这个参加苏联的军队，然后一直打到这个柏林这个故事，他把这个作为一个出处来引用。后来我就特地核对了一下这个胡锦涛先生这个讲话的全文，我就发现根本没有提及毛岸英。所以现在你要说这个历史虚无主义，看来这个毛博士是头一号。 其 他的后代就是你可能看的，也就是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孔冬梅的后代叫李丽，就是这个等于李敏的女儿的这个女儿，但是这个可能已经不属于毛家人了。我只看到一个报道说他很具有艺术天分，这个是毛家情况基本上就这样。我们可以认同毛泽东感叹的这个，就是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毛可能就是一个始作俑者，所以他有后也相当于无后。 嗯，那邓家呢？ 邓家反正现在还是邓家，其实他是家族比较兴盛。邓家这个二男三女，应该说这个家属人丁是比较兴旺，但是邓家那个到第三代，我们现在也是只能看到这个第三代的情况。一个我们看到就是邓小平的孙子这个邓作弼下基层，这个任一个什么广西的镇党委书记， 白色我记得是在 对，因为这个毕竟是这个邓小平这个曾经是领导白色起义嘛，所以呢这个故事，那么 现在可能都比较喜欢啊，就是这个穿上历史的服装来演现代的戏剧啊，所以那个这个也算是一种穿历史服装的演出吧。然后再有就是我们看可能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我们不久前讲到的那个 安邦 民生银行毛晓峰被查，引出了安邦集团。那么这个当然这个吴晓辉和邓小平的外孙女，这个故事现在大家广为流传，但是呢好像从官方来讲呢已经是这个很不愿意大家提这个事儿，所以这个现在在这方面我们看到的也是有限的报道。 对，就是我整体感觉台湾虽然说他们也是望族也是权贵，但是感觉很多东西你是可以窥探得到的，在大陆这边全部都是秘密，咱根本就没有办法去了解中间是一个什么情况。 这个我觉得也是和就是两党的这个政治的这种这个文化和现状有所不同。本来这个两个党呢都是这个苏联列宁式的政党啊，都是在苏联的扶植下成立起来或者是这个发展起来，然后但是呢后来实际上国民党这个走了另外一条路，那么当然也有过蒋介石时代长期的独裁，但是这个到台湾以后呢，这个尤其是到了蒋经国这一代有了很大的改变，就是他这个开放了党禁报禁。实际上呢就是说两党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呢他从独裁走向这个所谓现代的民主政治，他过去他也是不要竞争的，消灭竞争对手，那后来呢他懂得了一个道理，就是一个政党只有在竞争中才能获取这种活力，包括国民党这些要人的后代，除了当然政治资源这个是你这个投胎到这家投胎入豪门了，那你这个东西是娘胎里带的，没有办法，当然也包括上一代的政治资源，但是呢在这个台湾这种体制下你要想自己有发展，那就还是要靠竞争靠拼搏，你光靠资源是不行的。但这边呢情况就不同，这边呢可能这个只要你是这个你有丰厚的资源，那么体制内外你是可以这个想干什么干什么，你这个坐拥资源然后游刃有余，那么当然这个也不愿意人家说啊，而且我们也看到现在一些红二代呢也有些怨言，说好像你们大家对我们红二代有误解，这个我也承认，就是有一些红二代其实过得挺惨的我也认识一些就是过得非常惨的红二代，当然这个可能跟他们自己坐拥这个父辈的这么一个名号，但是他自己可能在这个没有竞争能力或者是在竞争中失败有关，所以现在我们看比较能够出现的比较能够在场面上比较荣光的毕竟是少数。 好，刚才的这段呢是来自身在北京的独立历史学家张立凡老师的这么一番分析哈。这个说来他就觉得感觉上台湾它是充满竞争的，就不管你爸妈是谁，你必须得走这条路你才能最后被选上。当然我是觉得你有资源当然好过没资源，主要是看你怎么用嘛，对不对？ 对，包括张老师也说竞争才能有活力嘛，这次蒋万安他参选确实感觉还是挺有活力的。 对，而且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你说民进党他们一向打的就是这种反富二代反官二代的，可是这一次你看就是当年这种所谓民进党那四大天王、 他们也开始拼爹了， 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尤锡坤每一个的小孩其实都在从政，这一次特别明显嘛。所以你说其实台湾这个绿二代，其实这是不是一种，有时候你会想这是不是其实当你就是这些父亲究竟是为什么，是因为真的是想要延续自己的什么东西吗？可是刚刚樊素也讲到你说这些民生，你说在选举当然他最 根本最后一关是民主的程序，你这一票选民有没有投给你，这是你最后能不能到达这个目标的。可是因为你爸爸是个可能是一个有政治实力的人，你前面你包括你的人脉，你的这些地方资源还有钱，钱都已经解决，甚至因为你爸爸是谁，你有这些党就是政党里面的很强力的支持，我觉得其实已经比所有的跟你可能同样的参选 人，对啊，根本不在一条计划线 上，已经可能已经超过了 70%、 啊、 所以其实对啊， 其实根本没有绝对的公平的， 没错。 因为你们，其实我们说到家族政治，有一个地方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日本。然后他们日本讲究三个东西，就是地盘、名望和他们叫皮包，就是钱。但这个东西在台湾同样适用。你看很多，这现在台湾的地盘其实画的挺明显的，然后名望也是你可能父辈留下来的名望。当然，像这个连胜文这个我们不说啊，但是那个你像蒋万安和这个张孝炎，其实他父辈的名望还是有的。然后再就是钱，你父辈都已经在哪儿了，你能愁没有钱吗？肯定有很多人愁这个排着队给你送钱让你去参选。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你说政治跟家族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我们真的很难说， 谁都不信，你放在全世界它都是这个道理。我记得以前 BBC 有一个著名的主持人叫帕克斯曼，他就写了本书叫政治动物，他里面呢讲了这么一句话金句，他说政治上成功的第一法则就是选好父母。就你放眼世界，你看在什么英国，他们就统计过，英国就是过去400年，英格兰基本是在1000个家庭的手中，被这1000个家庭控制人。你像在什么新加坡其实也是嘛，李光耀父子，在什么印尼苏加诺父女，在印度甘地家族，在什么斯里兰卡也包括美国四大家族是吧，布什现在都快克林顿他们一家都要把整个美国给包下来，感觉，哎，你看放在哪儿？当然，民众他可能是说我们不识他们家两个人当过就得了。但接下来，你看克林顿他老婆能不能选上？其实大家也觉得不好说。尽管似乎大家不喜欢这种权贵的和世家的和世袭的这么一个形象，但真正到投票那一天，什么都不好说，是吧？所以呢，我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他们会觉得这种出身世家的人缺哪一块吧，就是基层经验。就所谓的不接地气儿，他们明白呀，所以呢现在就开始变方向，我必须得把我的小孩就放到基层去锻炼一下。你看邓家的这个唯一的孙子不就这么干吗？你像现在蒋家的那个小孩不也是这么干吗？所以他也不是没有办法去破解。所以哎呦，越说越觉得这世界太不公平了。好，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再可以联系联系我们知道的这个世界各国的一个状态哈，来说一说这个到底世家是好是坏。好，这个你们对政治第一要务第一法则是选好父母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刚刚还有很重要一点，我觉得这个时代颜值也很重要。 对， 你长得好不好？我觉得 上电视你口才 不要说肤浅，我觉得这真的是第一印象。有些时候，你说刚刚春雨举的那些日本，前几个月我看的新闻，就之前那个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儿子小泉进次郎，先看到照片哇，然后他开始决定看新闻。也是现在人气超高，连续3届的众议员，而且还不止帮自己选，是全日本跑到都去帮别人助选。人家觉得未来就是可能就是要栽培做首相的。你说颜值高，另外其实日本现在很多那种长得帅气的正二代其实都是非常讨喜的啊，所以你看有些很多你看评论其实就是长得帅嘛，就长得帅其实他就已经过了很多的第一关。 而且像这种国家哈，他们其实不是非常在乎领导人到底是谁，因为你即使天天换首相，你看日本不发展挺好的嘛，是吧？他因为整个国家他的运作比较成熟，他不会依赖某一个政治强人出来怎么样把我们的国家改变成什么样子，其实换谁当都无所谓可能。 但其实日本是比较特殊的，他一直就是这种家族政治的。明治维新的时候本来就是一帮这个家族去攻击另外一帮家族，说这帮家族要维新，另外一帮家族是守旧的，所以就清洗了一次。现在留在台面上的这些家族还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你像小泉他们家族就特别明显，日本的议会总共115年的历史，小泉他们家族把持朝纲有95年，这95年里都有议员，还有当首相的。所以你就看其实他的本质还从古至今 经就没变过，在日本来说还是这些这个权贵在把持着整个政治的走向、嗯、 而且他们在那种环境里长大的可能耳濡目染、嗯、他就是天生对政治他有一种热情或者敏感，就一般人可能你像现在香港特首这么多人说你让我选特首我都不去呢是吧，我宁愿我有这本事我去经商赚钱更实在是吧、 嗯、 对，可是他有两方面、嗯、一个就是可能你觉得小孩子可能继承家只是你选父母、 嗯、 你就事业可能重振成功一半，可是反过来如果你出生在一个政治世家里面其实你也没有选择的权利，如果我今天就只有一个独生女独生子可是我的家族的政治香火必须要延续的话，你说这小孩有什么选择吗？ 对， 很多时候他可能出生就被注定必须要从事、 嗯、 其实也有很多的例子是其实曾居刚讲真的非常无奈的、 嗯、 对、 嗯、你刚才讲的这就是朝鲜的这个金家的三代领导人就这样你生了就必须得当，然后虽然家族还内斗为了争这个位子、 嗯、 另外一个我觉得挺明显的就是印度的那个甘地家族、 嗯、 其实挺惨的，但是好像名望所归，就是挺喜欢这个甘地家族有人出来，后来甘地的很多这个家族的人都被刺杀了，包括他的这个遗孀也被刺杀了，后来他这个后来被刺杀的这个他的拉甘地就是刚刚回到他妈身边，他妈就死了，然后拉甘地他又被刺杀了，然后拉甘地的遗孀然后现在顶出来就是想让他的儿子未来避免政治这条路、 嗯、 所以出来顶包然后自己成为这个参政，所以你看其实也挺悲惨的，很多时候就是民望逼迫你站出来的，也不是你自己想选的。 对，所以这个除了二代政治可以聊一聊，下次咱还可以聊聊这个遗孀政治是吧，你看这个阿根廷也是还很多位这种女性在政坛上开始被迫的出现在历史舞台上。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那之后蒋万安到底能不能顺利的真的是当上立委啊，他当上立委之后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其实真的可以持续的在追踪追踪。好，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拜拜 拜拜。